Ragazine 第一次忘罪。7月开台到而家， Ragazine 展开了不平凡的旅程，得到各位网友、听众、主持、嘉宾、工作人员的相助，我们由最初几个节目到今日十几个，包括不同的种类、不同的范畴，由最初的寂静无名到而家每周50,000以上的总下载率，更加重要是这个大胆的月费会员计划而家已经超过300名会员，仲不断咁增加緊。呢啲证明我哋嘅理念工作得到你哋嘅支持，再次表示衷心感激。不过呢、这个都只係千里之行嘅第一步，更多嘅计划、想法、制作、改善喺度筹备中。所以我哋希望藉住呢一次嘅 Ragazine 网聚同各位会员同埋网友见面，除了亲自答谢各位支持之外，亦都向各位简介 Ragazine 呢三个月以嚟嘅发展同埋未来计划，亦都可以听到各位嘅意见。今次嘅网聚，我哋会邀请一班嘅主持同埋嘉宾出席，希望同各位网友尽兴同欢。日期2012年12月1日星期六，时间晚上7点，地点湾仔大荣华酒家，地址湾仔市超域道1号，费用会员150，亦都可以用会员价订留更多位，非会员250。联络请电邮至 ragazine@ragazine.com.hk， 主题网聚，写低你的 username 同埋联络电话，我哋会尽快回复关于入数同埋其他详情。12月1日星期六，约定你 ，Ragazine 第一次网聚。 澳门街第三节翻翻嚟啦，咁啊，澳门街咧，今个星期嘅题目咧就系澳门大赛车，咁我系你哋嘅赛车女郎，我叫司徒敏俊，咁今日咧我哋有两位车手喺度嘅。 喂，你对头，你对斯文喺边啊？ 啲脚毛太多，所以 加把劲。 我收翻把遮先啦，好，继续讲。 咁就我哋今日咧就有两位车手啦。咁就係澳門第一個嘅女車手，仲要係有博士學歷嘅烏博士啦。咁就另外咧，咁佢揸嘅係呢個三級方程式 BB 車嘅，係啦。咁就另外咧，仲有呢個昌哥啦。咁啊，昌哥就係我哋筷子機車神啦。咁佢以往咧未退役之前咧，佢係揸咩車啊？ 坦克車嘅， 我以為你踩板車添。咁而家咧退役之後咧，佢就乘搭澳門 No.1 嘅綠巴嚟到去代步，係啦。咁就 終身志願係成為綠巴車手嘅，係啦。 係即係簡單啲講，係文武相全嘅綠巴司機。 嗯，冇錯。 咁我哋嗱繼續講下啦。咁就頭先咧，我哋第一節啦，就主要講下啲 model 對腳得唔得啦，嚇 body 得唔得啦，咁啊，另外又講下即係有啲咩星級車手，咁例如有啲嚇原來好出名嘅作家嚇，原來白先勇咧係嚟做車手嘅，咁啊，啱啱第二節咧又講下呢個澳門嘅賽車嘅習俗啦，即係講下呢個災難性塞車啦，司徒文俊由碼頭去呢個英皇酒店坐咗2.5个小时車啦。咁啊，跟住另外咧，阿昌哥教大家點免費睇賽車啊、搭膊頭啊、甚至乎呢架車嘅車尾箱啦。咁啊，跟住咧，另外又講完啦，80年代咧又有嗰啲古董火車賽啊、撚太撚撚遮撚嗰啲喎。咁啊，而家第三啊，就中學生作品啦，澳門啊，應否談啊？唔係，應否繼續辦賽事？唔係談戀愛，係澳門應否繼續辦呢個賽車？賽事 真係我唔知點解啊！今年同埋往年咧，聲音係特別大嘅，話澳門每次賽車都塞車塞到抽筋， 農民傷財 係啦，花嘅錢又花得多，跟住交通又大混亂， 又唔係見有得賺，咁你呢個賽事仲搞嚟做咩呢？會唔會話喺路環嗰度啊，串通曬啲路啊，零舍喺嗰度搞個賽車跑道好過啦？而家澳門都有咁塞車，咁多人住，咁啊成日都有呢啲咁樣嘅聲音。跟住今次呢，第一日死咗一個人，第二日死咗兩個人之後咧，個 Facebook 又係 N 咁多個人講呢啲咁樣嘅情況，唔知大家覺唔覺啦？咁我自己啊見到之後，我真係一笑置之，因為有時候你有一啲運動啦，例如 X Game 啊，或者搏擊運動啦，或者賽車呢種嘅運動啦，係真係同生死掛鈎嘅，即係呢種喺死亡邊緣徘徊，死亡同埋勝利之間徘徊嗰種刺激嘅感覺咧，其實係好多人 enjoy 嘅，咁就所以先至會有咁多人又要貼錢去賽車，又揾人搏。 男人嘅浪漫啊！ 係啊，就係男人的浪漫。有冇食過豆腐火腩飯咧？阿烏博士， 上品人係唔會食啲咁 cheap 嘅， 接唔到啦。 你明唔明啊？一條濕滑滑嘅跑道，一個濕漉漉嘅司機大叔，再加埋一隻熱騰騰嘅雞髀同一杯可樂，這個先至係男人嘅浪漫啊嘛！ 係咩？點解我聽開嗰個版本係豆腐火腩飯嘅？ 因為你嗰個香港咯，你有冇見過即呢個睇賽車係有呢個雞髀同脆皮賣啊？有人擔住有雞髀同脆皮同埋有可樂， 人擔啊，好恐怖 喎！即係簡單啲講啊，以往咧係有啲咁嘅習慣。 哦，即係場內有嘢賣。 場內咧，逢係咧一有嗰啲咩咧，就會有啲人，咁嗰啲未必工作人員，又未必係大會嘅，佢就會擔住個箱，咁啊，即係叫做話咧攞條探挑擔住一個誒咪掛住個箱啦，咁個箱咧就會寫住雞髀、汽水同埋脆皮就真係薯條 嘅。即係有似以前嗰啲民國初年啲火車咁啊嘛。 冇錯啦，以前香港同澳門就好興呢樣嘢嘅，因為細細個咧就係嘅。咁以前咧亦都唔興話買熱狗嘅，以前唔興熱狗啊，以前最興最實際嘅啦，就係五蚊隻雞髀，五蚊罐可樂同埋五蚊支脆皮。 哇！咁嗰時候好貴嘅咯，五蚊真係。 貴㗎，百幾年嚟㗎係貴㗎、嗯，因為當陣時無論我喺香港定係喺澳門咧都會見到有㗎，咁甚至乎咧呢個買雞髀咧，其實我係有一年就係、是、即係我喺澳門咁，跟住嗰陣時好細個啊，咁我老豆抱住我嘅時候啊，去睇賽車，咁當陣時就係因為我扭計咧，於是佢買隻大雞髀俾我食啊，所以我咁記得咯。 我跟住咧剩曬，因為你老豆專心睇賽車啦。 係啊係啊係啊，佢就用雞髀。 係咁，但係而家就變曬一個個 counter 嗰啲咩日本餐廳啊、西餐廳啊、汽水啊，包起曬嚟做投標嚟做。 而家係有錢人嘅玩意啊，就唔同以前。 係啊，你正正經經入場睇個賽車，你冇預翻1000蚊筆值，你唔好諗嘅。 講開我老豆咧，佢啱啱做完手術，咁就啱啱今日就手術成功。 哎，恭喜曬，恭喜曬！ 咁啊，大家恭喜佢啊，生日快樂啦！ 早日康復。 咁啊，後生仔冇所謂嘅，我哋老人家就捱唔到嘅嚇。咁啊，好，繼續講啦。即係阿博士，你作為一個咁高學歷嘅上等人，你認為澳門應唔應該繼續搞賽車咧？ 應該。 點解啊？ 繼續我哋嘅傳統。 咩傳統啊？ 澳門人嘅傳統。 重口味？ 唔係重口味啊，咁本身即係會習慣咗都話會有賽車噶嘛。 即係冇咗就瞓唔著，哎呀，點解冇車嘈啊？ 咁應該係澳門特色嚟噶嘛，你冇咗賽車點得嘅咧？ 昌哥覺得要唔要移師陣地啊？ 咁啊，其實頭先都講過啦，而家條跑道，大家唔好話車迷啊，你根本上有打機啊，你都知道係出名嘅呢條跑道。 難玩我知道。 即係你無論嗰個彎路嘅多變化，直路又夠你衝啊，又夠長啊，同埋咧好多不可預知嘅意外隨時發生啊。其實真係世界知名嘅跑道之一，亦都係質量嚟講咧都係幾好嘅嚇，即係夠曬挑戰性。咁當然啦，你一話哎呀呢啲咁嘅運動又死人又嘥錢又唔好搞啦。咁其實我又好建議嗰啲人咧，即係可能佢自己平時。即係知識面比較窄啊，即係可能翻工放工嘅生活過得太多。其實你即係其實我覺得就可以認知一下，其實好多運動咧都係極度負生命危險。就算你踩單車都好啊，人哋都高遠南啦，林士堂係咪先？你即係做某樣運動，其實都係攞自己嘅健康嚟再做 長時期揞住個篤袋，所以。 係啊係啊，據聞可能係有啲咁樣嘅關係。 大家利是，好彩我從來都唔踩單車啫。 你唔係淨係全世界運動得國際象棋咁安全坐喺度捉棋㗎嘛，即係你一定係挑戰體力嘅極限，甚至乎賽車最得意嘅就係連機械呀、團隊呀、商業運作呀全部跨晒歐，係一個係好特別嘅運動嚟㗎嘛。咁澳門死人講真啦，你有排都未到英國人島呀咁誇張啦，一百年嚟死咗成500多人好似係。 哇！ 即係睇翻資料，佢淨係佢環住到嚟賽嘅啫，但係佢係公路嚟嘅喎。但係咧只係賽2至3個圈嘅啫，每年比賽都電單車手全世界嗰啲亡命之徒啦，或者係中意刺激嘅電單車手都會去嗰度比賽嘅嚇。 啊，博士，你有冇叫啲學生去實習啊？睇下，跟住做份報告俾你啊？ 我哋啲學生嗰年做賽車 model 咯。 哇！啲女學生啊？係 啊。 我頂你唔介紹俾我識。 你都唔講。 幾多歲佢哋？ 18歲到啫嘛，啲妹妹仔。 做得我個女啊，好繼續。咁但係對腳得唔得先？ 掂㗎，個樣得唔得先？又細又靚女嘅，有線有效，澳門嘅。 哇，咁正又唔見你 Facebook 嗰啲相出嚟， 即係整曬。 喂，你冇佢冇嘢講。 嗱咁樣可以補鑊嘅，上堂嗰陣時候咧，攞手機影翻啲俾啊！ 唔好啦，上堂肯定又唔化妝又污嘅，唔夠瞓。 佢肯定會自拍嘅，放心啦。 咁佢哋你不如 cap 啲啦，好嘛？ 係咯，咁啊節目完咗之後 send 啲 Facebook 俾大家。係 啊，喂你要將你啲學生做 model 啲學生啲相分享出嚟俾我睇喎，最緊要。 哦，好啦好啦。 但係真係有樣有腳掂嘅。 我星期五先見到佢嘛。 但係唔係佢個人我冇興趣，有興趣佢著賽車女郎衫嘅係咪好得嘅真係？ 你可以一個幻想空間嘅，乜都有幻想噶嘛，咪先？ 我哋唔興煲， 即係啲眼耳口鼻要化妝先至化到出嚟 嘛。其實佢唔化妝都 OK 噶，化咗妝仲靚咁解啫。 咁其實咧，澳門啲 model 咧，通常都係最多咧，就係國內啊，同埋澳門本地係比較多嘅。咁但係近呢幾年咧。日本空運抵澳嘅都有唔少，咁啊可以啊唔同嘅口味，大家都試下咁樣樣啦，試下睇，試下睇。 佢似唔似嗰啲夜場嗰啲經理咧？跟住人哋個客，昌哥有咩好介紹？哦，咁其實咧，我哋最近我哋夜總會啲 model 咧，就國內就都比較多，咁但係最近咧有啲空運嘅，咁可以試，似唔似啊？佢啱啊，加埋佢一身又夏威夷叔，睇下都應該係嗰啲咁啊拉頭啊。 啊，同埋有東南亞風味啦，仲有啲金毛啦，其實真係 哇， 即係人種都有㗎。 哇，嗰啲菲律賓嗰啲，真係我今年都 好少少馬拉。 係啊，哇喂，好唔掂啊，真係大佬講得難。聽啲真係，哇！真係 馬拉嗰啲 未見過黑人就其實我近呢幾年真係好似唔多。 佢啲啡膚色你都已經覺得難頂啦，啡色膚色口唇，加埋跳戰士咁樣髮型。 嗱，我冇種族歧視㗎，嗱，以上言論純粹問春哥自己。 係啊，係啊， 我冇種族歧視㗎，黑妹我 OK 喎。 一切與嘉賓無關。 文春哥立場一切與嘉賓無關。 你知唔知呢啲唔係種族歧視，呢啲係審美觀啊！證明你呢啲後生仔後生女咧，真係唔識及女嘅真 係。東南亞風味嗰啲又唔識嘆真係係嘛？ 東南亞你睇邊啲㗎嘛？越南妹青靚白淨咪掂咯，新加坡妹咪 OK 咯。你嗰啲有啡色有黑色嗰啲啊，大佬留翻俾你啦，系咪先吓？ 好，我哋继续讲下澳门嗰个。 喂，话晒本叔都喺呢个本叔，即系本人，我系叔叔啊。话晒本叔都喺呢个啊东南亚都唔少赌场都吓浸淫过嘅大佬。 啊，呢个，好啦。系。其实咧，今年赛车有样嘢其实做好咗嘅，就系赛事之前咧，佢会做好多啲宣传活动啊、街站啊，佢哋真系。擺曬成集唔同種類嘅車喺旅遊塔啊，喺塔石啊，俾公眾啊，俾旅客影相啊，仲有 model 啊咁樣。咁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好嘅，你會嗰、那個節日氣氛咧就會加重咗嘅。 全民慶賀。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你可能有啲從來唔睇賽車賽事，從來唔入場嘅，可能係街坊又好，旅客又好，咦都會行過去啊，同架靚車影下相咁樣咯。咁呢樣嘢其實近呢兩年係做得多咗，做得好咗嘅。咁你會好多啲，譬如噴水池啊、塔石，你直頭係現場睇住個大幕喺度睇賽車。咁其實 會是與民同樂咯，呢啲嘢呢錢，我覺得政府花得嚟都比較 OK 嘅，推廣呢、這個。 咁啊，可以即係我係提供一個 promotion 俾政府啦。咁啊，即係如果真係整出嚟咧，咁啊要分翻一份俾我，即係喺呢個塔石或者喺呢個噴水池整部巨型老虎機啊，跟住中咗咧就全澳市民咧再加注嚇8000蚊再加注。啊，咁應該大家都好開心喎。 嗯。 喂，咁其實咧，我想問一下你啊，你自己即係你兩位都覺得係應該繼續搞落去嘅，係咪？ 當然啦。 咁你哋覺得有啲乜嘢地方係可以改善或者係加強嘅？ 咁啊，最緊要嘅就係嗰個安全措施啦。 係。 其實今 其實我覺得睇賽車都係睇人炒車嘅啫喎。 炒車 哇！你咁衰啊！哇！你真係咁噶？ 咁呢個都正常嘅，好多人真係。 係啊，你其實你唔炒車有咩好睇啊？講 真。哇！ 哇！睇炒車啊，幾波？ 咁啊，葡京灣個票價咁值錢，要800蚊都係呢個 原 因嘅。 喂，會唔會炒住啲零件一飛嘅彈到個觀眾啊？ 啊，講真咧，而家鐵絲網起到咁高咧，又唔使咁擔心嘅。係，而家都幾安全下嘅，又唔會話真係會連觀眾都殃及咯。嚟家睇佢嘅情況。 我諗起以前細個啲觀眾就好似啲竹棚搭㗎嘛。 啊，嚟家好好多，真係有曬鐵架咁樣樣咯。竹棚再加啲帆布啊嘛，紅白藍咁啊嘛，好山寨㗎真係。 嗰啲有味道咯，嗰啲真係。 仲有雞髀同學咯。 嚟家都有㗎，你會見到咧，真係有正規嘅修車場咧，係邊啲咧？係 Formula Three 啦，係格電啦，係 WTCC 小東盲人賽車，其他嗰啲賽車知唔知塞咗去邊度啊？係嗰啲停車場做一個臨時嘅地方，俾一格仔俾你喺度維修啲汽車。無論你嗰架係波子、林寶定係法拉利，或者係韓寒嗰架，佢已經係上海跑道同埋北京天馬跑道裏面房車圈速嘅保持者，我架車已經。 我係咪揸紅旗啊？ 哦，唔係，佢揸掃把佬嘅。即係你已經係最頂級嘅車，佢係落到去地庫下面第二層，好噏噏得得，跟住空氣唔流通，熱到抽筋又悶熱不見天日咁樣，好似啲地下即係俾啲大陸傳媒抽水咁樣樣話，澳門嘅 pit 好似啲地下非法賽車。 係你因為你明唔明啊？澳門係一個咧，即係除咗有幾間賭場喺某個地區咧，都係啲即係市民仲耕緊田啊，又冇乜三 G 上網啊，冇乜巴士搭嘅地方。咁呢咁 有電視睇啊？有冇電視睇啊？ 幾家人嘅一部。 我上網見香港啲討論區會問澳門人有冇電視睇嘅，其實。 咁其實冇㗎，即係你明唔明？澳門呢啲咁渣咁 cheap 嘅地方咧，一定唔夠嘅。如果你梗係要搞高質素，梗係要翻大陸搞啦，係咪先？唔使講，大陸係無敵㗎嘛。大陸嗰啲，喂，講到明，大佬，哇，又有冷氣，仲有又有唔止白冰啦，係咪啊？成隊嗰啲著到奧運咁樣嘅福瓜戰隊樣嚟換胎啊！冇白冰啊，白冰咁 cheap 嘅咩？係咪先嚇喜羊羊出嚟嚟換胎都得啦，係咪啊？即係唔同嘅咁啊嚇！大陸係 super win， 大陸掂曬巴閉啊嚇，贏曬啦！使乜啫嚇？法拉利咁 cheap 嘅車，大陸大佬梗係紅旗啦，唔使諗啦，陽光啦，真係你都唔識嘢嘅真係。 嗱咁其實咧有呢個情況出現咧，都係因為場地問題，澳門。大家都明啦，寸金尺土，亦都有咁多唔同種類嘅賽事，佢只可以咧俾啲國際賽事咧，真係有一啲正常嘅 pit， 即係可以啊做維修啊，做啊擺放車嘅地方，跟住其他都係用啲賽車嗰唔係用嗰啲泊車嘅停車場，愛嚟啊俾其他本地嘅賽事用，就有咁嘅情況。 澳門嘅 pit 唔係賽車啲 pit 嚟噶嘛？啊、你知我講咩啊？賭場咁啲 pit 嚟噶嘛？最靚嘅架餐梗係賭場噶啦，啲賭台實係最靚噶喎，係咪先？澳門啲 pit 唔得噶啦。咁不過咧，即係喂講講啦，你講咧，你咪有間意大利做薄餅嘅投標喺入面，做呢個大會指定供應商嘅，喂嗰間嘢幾好食噶喎？ 好似係搬咗3年咯，係咪3-4年咯？ 係咯，但係點解係咪就係礙於呢個租金定咩問題，而家都冇買咯？ 其實我覺得咧，佢係要做翻， 係咪叫斜塔啊？嗰間嘢？ 係啊，有冇？哦，佢俾咗廣告費俾你。 冇啊，大家利是有我講。 響人傳朵嘅。 一開波就講啦，係咪啊？多謝贊助商啦，係咪啊？唔係平時嗰啲咁嘅濕雞贊助商啦，係咪啊？ 哦，咁啊，其實咧，以前佢啊真係有間餐廳賽車場入邊，但係你而家好明顯係地方唔夠用啦。咁佢搬。 即係攞嚟改埋車啦，都要。 佢唔係佢做咗啲類似指揮中心啊咁樣嗰啲咁樣嘅地方，因為其實你見到而家裏邊向 好擠迫嘅。嗰、那個擠迫程度難以想象，每次 pit lane 咧，即係臨起步嗰陣時候咧，所有車咧都塞曬落 pit lane， 然之後咧啲 model 啊，咁啊又會喺度俾啲龍友影相喎。咁但係啲工作人員咧好忙啊嘛，又換胎啊，又推車啊，跟住又有啲啊，有似我自己咁樣樣嗰啲濕濕滯滯，唔知點樣溜入嚟喺度欣賞賽事嘅人喺度左望望右望望咁啊。其實係好熱鬧，好但係又好擠迫，又一個好混亂嘅地方。但係好慶幸咧，咁多年都冇咩嘢意外，咁我諗呢個都係一個澳門嘅特色嚟。雖則啊，見到佢係好有心機，花好多時間、好多錢想做國際賽事，但係嗰陣咁嘅本土味咧， 好似冇乜罪案嘅喎。因為咧，你日本即係嗰啲咧，以前有發生過啊輕質啊偷下嘢啦，但係咧重質咧發生嗰啲賽車女郎俾人非禮，都澳門冇呢啲嘢喎。 哦，咁樣講真啦嚇， 定係質素太差咧？ 基本咁樣，你想同啲賽車女郎搭把膊頭影相啊嗰啲 都唔得㗎係嘛？ 我冇咩所謂喎，見到佢就 嚇、啊、真係㗎， 係啊係啊， 即係摸下對腳咁都 OK 係嘛？ 咁啊，你有禮貌地應該都 OK 嘅， 即係小姐 太激進啦， 摸下你對腳係嘛？ 我未試過啦，我自己好保守㗎，係啊。 嗯，我都知阿昌哥啊，一把年紀仲係處 啊，三從四德嗰啲啊，你喺屋企做龜仔嗰啲。 我非常之好。喂，咁啊，喂，我想問你一樣嘢啦。咁其實而家入面啦，你所講話啲地方好逼仄啦，嗬。喂，你覺得咧有啲乜嘢係倒翻轉，即係門口嗰啲咁嘅精品之外咧，有啲乜嘢嘅生意係可以夾到落去賽車，更加可以賺多啲錢咧？ 嗱，咁其實我反而咧覺得賽車本身已經可以係一門生意嚟㗎啦。如果係 有冇得賭噶？ 咁啊，梗唔好啦。點賭啊？你一賭就大劑啦，咁就可以。咁咪可以做馬，咁你又唔係賽車啦，變咗假打假波咁樣係咪買通晒。反而係要噱頭啦，成個賽事呢唔會有似80年代90年代咁樣有重點，即係可能有似成龍杯無啦啦一大堆明星有男有女喺度揸賽車，你又冇咗以前啲老爺車賽，真係你唔睇佢賽邊個贏啊。 點解而家冇咗成龍杯嘅？ 咁據知咧，就係嗰一隻咁嘅日本品牌，即係三菱啦嚇，同澳門政府拗唔掂咁數。咁佢因為佢以前做開成龍杯咧，都係免費咁樣樣搞啲賽事，即係嗰個 sponsor 咧唔使點樣出錢嘅，淨係出一大堆車，跟住咧就揾一大堆明星過嚟兜幾個圈咁樣嘅。咁後屘死硬佢都，即係佢企到好硬都係要收翻錢啊，要個品牌，咁佢又唔搞，跟住又冇咗咯。跟住好似 澳門啲賽道會爆炸係嘛？ 澳門賽道唔關爆炸事，應該係後屘轉曬個珠海去搞，跟住唔知搞下又唔知有冇咁嘅樣嗰啲咁。 咁所以而家就冇曬成龍啊、撚胎撚遮撚嗰啲咯，冇曬咯。 係啊，冇咗好多年啦。 珠海有冇賽車㗎？ 有 多的士， 佢係成個賽車場啊嘛。 全世界最高 standard 嘅賽車場就喺珠海，同埋中國。 我咁無知㗎。 冇錯，全世界最靚嘅車都喺曬中國。全世界最好嘅都係中國，全世界最好嘅地方就係中國。 嗯，我哋係愛國愛澳嘅。 不過咧，中國以前都韓國嘅。 哦。 係啊，你明唔明啊？所以韓韓咪姓韓咁解咯。 嗯。 因為佢都係韓國人嚟嘅，嚇、啊。唔、係，繼續。 係啦，咁就其實咧，我又想睇下阿烏博士咧，會唔會話身邊啲朋友都好中意去睇賽車啊？定係話冇感覺咁樣？ 佢啲賽車女郎朋友、 啊。街坊都喺屋企睇電視㗎啦。 係嘛？咁但係而家嘅電視，你除咗啊澳門嘅電視台之外，都冇咩台可以睇到。 唔係啊，你買 3D 嘅啲賽車真係炒到埋嚟咁嘅好似話。 係啊，上次咁。係 啊。 我覺得 3D 電視翻嚟睇咯。係 咯。哦，唔係喎，咁但係你直播唔會有3D 噶嘛？你話打機又會有。 係要特別製作嘅咩？唔係話 3D 電視。 電視就係 3D。 唔係澳門嘅賽車，我意思係。 即係個電視台係，就算你 3D 電視買翻嚟，但係佢嘅製作唔係 3D 都出唔到 3D。 咪就係咯。 哦，呢樣我真係唔知嚇。好，繼續。 咁就好，其實見到香港電視台咧，其實冇咩點樣轉播，通常都唔係 delay 咧，就係、是、抽少少賽事嚟轉播。咁、其實我見網上邊咧，佢哋好中意睇路車賽噶嘛，因為架架車都激改，同埋非常之多唔同嘅型號咁樣樣噶嘛。 數碼路啊，街霸啦、啊，係嘛？ 係啊，最多街霸啦，跟住係嗰啲連 Lotus 啊都會有嘅，係根本上你參加嗰條友佢鍾意攞咩車內賽，跟住個時間合格嘅話呢就已經 OK。 有冇法拉利頭、波子洞門、林寶堅尼、美翼、 再加埋呢個紅旗 fusion 車嚟 㗎，再加埋 炒飯碟嘅。 其實我好欣賞外國嗰啲咧，咩太陽能咧賽車嗰啲咧，即係佢啲賽車全部唔係行油，唔係行咩，就近太陽能板咧嗰啲，我覺得幾正嘅喎，都唔慢㗎。都可以話可以做到百幾 kilo 啊都。 哇咁犀利嘅！ 而家得啦，我就見美國嗰啲咧，真係嗰啲概念車咯。但係澳門其實係咪應該係真係喺 marketing 上面加多啲呢啲 idea， 即係好似你所講，整翻啲老爺車賽呢啲嘢咧？ 係啊，即係以前其實好多噱頭嘅，即係除咗話山寨 feel 呢啲係可能係打本土口味嗰啲係個人唔中意，但係你 長記冰室 係啊咁但係你都要加翻啲特色噶嘛？係、哎、呢條賽道係好有特色，係、哎、你立咗幾個所謂嘅國際性賽事。問題係你有啲人真係睇過兩年之後，又係呢扎 又 係 送入加兩蚊， 係啊，來來去去都係咁樣樣。 馳名豬仔花 係啊，咁有啲人就睇到厭㗎啦。你唔會話令到哇，今年澳門嘅大賽車又有啲咩新嘢咧？冇咗呢件事，個個都好似驚咩鑊咁樣樣啲。比好似今年嚟講嗰啲賽事咧，落雨又停賽啦，都話減圈速啦、撞車啊咁樣，你搞到啲本身嚟家賽事已經冇十年前咁多種類，而之後咧成日都驚咩鑊、驚撞車、驚死人，跟住係咁吸圈。 之前因為又死咗兩件咧， 係啊， 你唔好成日用件啊，即係去形容啲人好唔好啊？死咗兩位車手得唔得啊？ 我死咗兩位車手， 唔好兩死咗兩件咁樣。成日都，我覺得你形容啲人成日都一隻啊一件啊咁樣形容嘅， 係啊。咁啊，唉，可能大家都講慣嘛，唉、哎，我條女啊咁樣一條條啊，我條仔啊咁樣。 你 話曬都一個， 你係個 高學歷嘅， 你係受過高等教育嘅上等人，你係博士，你唔應該咁樣講嘢，知唔知啊？我哋啲古惑仔先可以咁講嘢嘅啫，知唔知啊？ 嚇！博士好開心喎、啊，好似表示認同係嘛？ 佢真係開心、 啊。咁我即意思就話誒，唉，搞到我唔記得講咩啦。 你諗下，你去茶餐廳，小姐你幾多件啊？ 兩件 雞扒飯。唔係啊，即係佢問你幾多個人啊？或者小姐你幾多隻啊？咁你諗下嚇幾痛苦係咪先？ 一隻雞蛋。 你好核突啊你！唉，算啦。喂，講到邊頭先？ 係啦，咁譬如。東望洋嗰個賽事第一 round， 喂真係好刺激嘅喎、 啊， 幾個唔同排名嘅車手追嚟追，但去到第二彎就因為撞車 ，safety car 出咗嚟喺巡圈，巡完之後哦完啦喎，我真係你嘅圈數太少，你撞一撞車又唔見三五圈， 係咁你安全車出嚟好冇癮㗎。 係啊，好冇人。 跟住你見到成堆車喺度扭攞油。 係啊，你大家如果睇賽車睇多年嘅都知，以前東望洋係賽三十圈、三十幾個圈咁樣一 round 過㗎啦，可以中間有入 pit 加油啊咁樣，咁你就算撞車，你影響都唔會咁大啦。但係而家就係分開兩 round 之餘，仲要出個 safety car， 你真係喺度鬥緊車嘅，隨時真係得五個圈左右。 同埋咧，我睇過人哋日本咧拍嗰啲賽車嗰啲咧，人哋係會用大量嘅時間同篇幅咧。 你愛唔愛國愛澳㗎？ 首先咧，我嚇、啊、愛國愛，我不嬲都愛國愛澳嘅中堅分子啦，全澳門都知道我係赤色先鋒係咪先？咁但我見人哋係花好多時間會去影下啲女嗰啲，你香港嗰啲節目好悶嘅，同澳門。你明唔明啊？佢哋真係咧，我唔知係咪懶啊，一隊佢隊個排表整個 Excel 出嚟，跟住整一大堆你睇唔明嘅嘢。跟住咧就例如啲圈速啊、排名嗰啲，跟住仲要寫到鬼五馬六嘅，跟住即係你就係咁咯，成日都係，但係咧就唔去影多啲，譬如周邊，就算你唔影女啊，你影下位啲車手啊。側跟嗰啲啲嘢，你都可以花多啲鏡頭落去咯。 我覺得咧，可能係做到滑曬太多年啦。澳門嘅賽車，無論係澳門定香港嘅傳媒咧，都做到慣曬公式化，連主辦單位都公式化。唉，總之唔好咩鑊嗱嗱聲放工啦，俾個感覺係咁。即係你唔會話啊，特登賽事之前揾幾個熱門車手問幾句， 講幾句都好啊。 係啦，跟住咧就話逐個女影下，跟住半夜三更咧又 pit 睇下佢哋砌啲咩，又唔會 嘅 喎。 冇嘅，日本係好有黑㗎。人哋做呢啲節目， 人哋真係個車隊自己會拍到 doc 出嚟噶嘛？ 我難聽啲講啊，你車神萬亨啊，上 YouTube 你打萬亨兩個字啊，睇嗰啲片仲好睇過你澳門香港傳媒嗰啲啦。 唔係就係咯，即係個個做到滑曬牙咁樣樣，你睇嗰、那個來去都望住條跑道個車點樣巡嚟巡去。 幾型啊！萬亨呢隻手都高啊！你有冇上 YouTube 睇過啊？人哋同時人哋賽啊，跟住人哋。我覺得係做即係可能做妹嘅，跟住萬亨我都你老多啦，跟住之後咧有話車神咁樣，跟住咧哇人哋仲要載住個人，仲揸住架鬼五馬六前七， 都仲要過埋啊！呢啲先叫車神啊嘛，係咪先？大佬，哇！呢啲先叫技術啊嘛，俾人閃完咪過翻你咯，係咪啊？喂，即係呢啲先有 feel 噶嘛。 係咯，所以而家如果真係中意賽車嘅，都會覺得澳門嘅大賽車係某程度上面咧係停滯不前，冇乜驚喜 嘅。同埋評論員嘅質素，香港澳門都係。喂，足球又係嗰班，賽車又係嗰班，佢識唔識㗎？即係好似你叫司徒文俊講，死硬啦、 啊！哎呀，今年啊，犀利啦！講車嗰個講錯車手名啦，車嘅型號又唔識講啦，然之後咧，你蒲國喎、哦，蒲國嘅車手贏咗冠軍，播錯國歌喎、 啊， 大佬。 播咩國歌啊？ 我哋怪錯咗阿文俊哥，其實佢真係愛國愛澳。 你可唔可以用一個專業啲名詞係愛澳先鋒？ 愛澳先鋒 係啦，赤色中堅分子。 呢條紅領巾喺邊啊？ 黐線嘅，著喺底褲入面。好，繼續講。 哦，即係放喺內心嗰度。 冇錯啦，即係攞嚟包住最重要部位啦。係，繼續講。 係啦，即係個文化就係好似不做不錯之餘又做錯。咁你即係點咧？你真係要有啲新嘢。 播錯咩國歌啊？ 我唔記得喎，真係我聽我唔知咩嚟，要查下資料先。 好彩呢件事發生喺澳門嘅， 唔係就係啦。 哇！如果你試下，你 放咩揾報道？我錯國歌暴動都似啊！ 你試下發生喺全世界最高賽車質素嘅地方，即係中國嚇、啊。你試下播錯國歌嚇、啊，你係咪先？ 係咯，所以啲人話：哎呀，點解唔可以比賽到更加高層次嘅賽事？都係有原因嘅。你國錯，你國歌都係播錯。 不如統一啦，無論以後出到咩賽事，無論香港、澳門。中國、台灣、總之亞洲地區，逢係贏嘅都播中國國歌，咪點？ 咁不如播韓國國歌，統一曬全地球都係韓國人噶嘛？ 唔係呢樣嘢咧，係我哋大家心底入面咧都明白，但係咧表面上我哋都要都係唔可以講嘅，你明唔明？ 哦咁。 即係有人講即係都話咯，韓國啲教授阿特蘭提斯喺邊啊？韓國咪係咯。 嗯。 幾簡單係咪先？即係從來都知世界第一條恐龍咧都係韓國。 韓國㗎。 係咯，金字塔其實都喺韓國，不過後屘板塊漂移分裂漂咗過埃及啫喎。即係每樣嘢咧都係有佢嘅解釋嘅。咁其實咧講到嚟呢度啦，時間其實又超超地啦，有冇啲咩補充咧？ 咁其實下年咧啱好就係60大壽啦，澳門嘅大賽車。咁傳聞中咧可能一搞兩個星期嘅，大家又塞車 咗啦。 50周年嗰陣時候都搞到咁啦。 搞兩個星期？ 係啊係啊，即係我唔知啦，可能真正賽事咧就係連續兩個星期嘅星期六日，跟住又計埋試車咁啊，橫跨兩個星期啦，可能。 不如開喺橫琴算啦，星期六好唔好啊？ 我唔知啦，咁但係希望咧嚇、下年就真係有啲驚喜俾到大家啦，即係已經唔係賽車呢個運動咁簡單，係個澳門嘅盛事嚟嘅。 我覺得而家咧，無論係香港啲議員啦、啲明星啦，都興出櫃，你連賽車竟然啲 model 竟然有難。男嘅，哇！ 呢個已經 係喂 OK 靚仔啊！ 我覺得呢個亮點嚟㗎。係 啊 係 啊 係啊！ 嗱我新理先，我自己係異性，我都覺得都幾個男 model OK， 一陣間俾相俾你睇。 好似大陸咧車展呢幾排有啲小朋友喎，你做 model。哇！ 十歲就陰功。 係啊！ 哇！我覺得你有啲過分喎。 佢哋係咪坐 BB 車啊？ 唔係啊！ 海綿寶寶賽事係嘛？哇！但係我覺得男 model 呢樣我真係接受唔到喎。 喂，咁好健康喎、啊！你唔好諗亞洲先生嗰只咁啊， 即係我覺得如果你揾啲藝良，而啲藝良有似女嘅出嚟，我覺得接受到咯。但係你揾啲男嘅，好似亞洲先生出嚟，我覺得頂。 咁又唔係，你放心啦 ，OK 嘅、啊。 頂唔順喎，我驚我。 你要確服你自己嘅審美觀啊！ 係 OK 㗎。 咁即係終有一日先我 照顧下啲女觀眾啊嘛。你有冇都有女車手啦？ 嚇、啊、真係有㗎？ 有嘅有。 我以為烏博士退咗休就冇。 澳門本土嘅女車手叫 Diana， 佢係連續幾年都有賽事。 Diana 係啊， 係車隊定係個女仔叫 Diana？ 個女仔自己 靚唔靚啊？ 正常啦。 係咪著住賽車女郎衫去？ 梗唔係啦，即係賽車手，佢係好有天賦、好天才嗰種賽車手。 邊方面身材定係樣貌定係對腳咧？你知唔知？ 係高手車，放心啊。 啊，咁真係掂㗎？係 啊，即係國內啲巡迴方程式係有名次。 講開車咧，哇！我真係因為有少少時間，我咧曾經以前即係識得一個女仔啦，哇，超掂！本身咧即係唔係好高啦，但係身形都唔錯啦嚇，對腳又 OK 啦。跟住咧最經典係乜嘢？哇！佢揸架粉紅色嘅街霸，改埋包圍，哇！幾型啊，掂當真係。澳門女仔嚟㗎。 哦，哇，咁 OK 喎， 好正，真係，哇！我而家都仍然纏繞喺我心底啊。 咁你出街揾揾佢啦， 揾唔到啦，反咗面啦。佢喺我心目中嘅地位就 好，你趁呢個節目呼籲一下啦，最尾嘅時間啦。 係、啊，在賽車中心呼喚愛，如果係咯。係啦，算啦。 好啦，聽到呢個呼籲嘅小姐，請任何時間。 冇，算啦，真係冇，算啦。 即係女神係放喺心底裏嘅嚇，可遠觀而不可近。 係逝去感情如何留得住？算數啦，算數啦。好，喂，咁阿博士有冇總結啊？ 冇啊。 咁你係咪下年會再安排啲學生去做 model 啊？ 我邊有安排啊？ 你 講清楚啲。 咁你安排文俊去睇一睇鑑賞。 係啊，喂你叫你啲女女最緊要影曬啲相嚟鑑賞下先得㗎。 啊，我明年叫我攞個 pass 俾你。 你點做媽咪㗎？係咪？喂你點做老師啊？嚇，咁唔掂喎。喂，咁阿昌哥咧，仲有冇啲咩想講翻？ 啊，講曬啦， 講曬啦， 希望下年可以啊繼續講下回顧下澳門嘅賽事啦，基本上每年都會落場玩嘅， 非常好。咁啊，今日好多謝兩位車手啦嚇，咁啊專登上嚟我哋節目分享啦，咁啊最尾同大家講聲拜拜啦， 拜拜， 再見了。